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 嗯， 咁呢一集咧就系、是。 再第三次取雞俾人屌啊！我講你 都唔算係取雞嘅， 唔係因為我其實係 你係想問啊嘛，有啲嘢 我有啲問題、 啊、 因為你話有個神秘網友就你同阿大姐就打嘛，跟、 啊、 住你話仲有個網友、 啊、 就話咩又話會揾女朋友， 啊、 又同我女朋友 即係喺越南有個女朋友啊嘛， 又同你去唱 K 嗰、啊、種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我都好怪喎、 啊。OK， 點解越南會識個女仔咁樣係嘛？ 唔係即係你去得越南玩，你帶個女朋友？ 咁嗱，咁 唔即系你觉得个逻辑啊，即系个逻辑个思维喺边先？你去得越南， 唔系 跟得你。 即系我呢嗱，我一个唔负责任嘅男人嚟嘅，即系佢嘅事咧就与我无关，我唔会负责任。 嗯嗯、 即系咧，我 唔系你系咪？即系佢系 我几觉得咧，其实我系要负啲责任嘅， 又系负啲责任。 但系我系一个唔负责任嘅男人嚟嘅，即系咧呢位网友其实可能听到我，我讲啦，咁啊佢又去咗越南玩。咁、其实唔系越南玩嘅，佢公干嘅、 工作需要 啊。咁不如我俾个名佢啦，好唔好 啊？ 咁佢真名我唔公开啦， 唔公开。 我又叫佢越南姑爷，好唔好啊 ？OK OK， 好啊。咁佢迟早有可能，佢有好有机会，佢、好有机会 结婚啊， 有机会嘅，真系我唔出奇啊，真系唔出奇啊，真系。OK， 咁啊，佢系公干嘅，喺嗰度咁公费旅游啦，咁样。 因为点解咧？你早。第一集吹鸡都，而家第三集都俾啲网友屌啦，知唔知？你冇嘢讲节目，不过唔紧要，因为我真系有嘢问。 OK， 因为你话你同阿大的就组团、就一定噶啦，跟住另外有个网友会一齐去嘛、就一定会去噶嘛，已经三个啊嘛，同埋你话佢系去搵女朋友 啊，陪女朋友， 陪女朋友，跟住话去唱 K 又会同你哋去，但又带埋女朋友去咁啊样，咩逻辑？ 好 奇 怪咁我 牛哥， 我简单同你讲啦， 就系、是、咯。 其实真系我 即系我要求问你嘅啫，依集 咁 我想问下点解会咁样样 啫？再讲翻呢位网友，我而家俾个名叫越南姑爷啦。OK， 咁啊，话说咧，佢好似喺上年咧、就公干就去咗越南。咁啊咁啊越南梗系要玩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去咗某一间卡拉 OK。OK， 咁咧就唔知点解，咁咧就个妈咪咧有个妹，就介绍咗佢个妹俾佢坐。 哦， 嗱，依家越南姑爷讲咧，呢、這个女仔就唔系出嚟做嘅 ，OK， 嗯， 啊，纯粹系即系可能唔知乜捻嘢探过，嗱，越南姑爷讲啊 ，OK， 就探过家姐，咁啊，家姐话你咁捻穷，咁啊假设啦，嗱有张台你坐下啦，香港人嚟嘅，好似 应该我估啊，即系你哋去胡志明玩啊， 啊， 就系、是、可能咧。就系喺好远嘅乡下嚟探家姐嗰 几日啦， 突然间咧家姐又翻工咁，跟住又要 家姐妈咪嚟噶， 系咁点不知又见到香港人，唉、哎，个叫我妹嚟一齐玩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系啦 一定系啦，我估系 啱啦啱啦， 妹啊嘛细妹啊嘛， 咁样咁啊，啱啱坐着阿越南姑爷啦，咁啊，你即狗上眼又唔可以咁讲嘅，情投意合啦咁样嘛。咁玩得几开心嘅嗰一次啦，咁样咁啊走咗啊，离开咗噶啦，离开咗噶啦，咁样咁啊离开咗翻香港啦，咁啊一直有继续有书信来，唔系有 电话 WhatsApp， 应该系嗰啲微信啦，微信，因为微信而家好方便啊嘛， 系 微信有个翻译系统啊嘛，而且嗰个女仔好似识少少普通话嘅，我唔知，好似听阿越南姑爷讲，嗱呢啲要问我佢先知嘅。本来其实我谂住咧喺越南就之后咧先问佢嘅，都见咗条女先噶嘛，系咪先？但系我见到你而家想问咧，咁啊讲少少啊，因为 我系奇怪， 我唔可以讲太多，因为我自己都唔清楚。 OK， 嗱咁我 或者如果节目出咗，佢 要纠正， 系有回应你，即系话翻俾我， 我哋听到啦，咁样 OK。 点会一个麻甩佬去越南玩，跟你啲朋友？ 因为其实公干嚟嘅， 跟住话 佢公干。 带埋个女朋友去， 识咗个女仔咯，其实就咁捻简单啫嘛。 我觉得黐捻线。 即系 我唔识佢，即系虽然我唔识个网友，即系可能好唔尊重，但系我觉得系。 咁啊，跟住 咩男系咪真爱啊？ 跟住嗱，睇下我先啦，都几真爱下嘅。跟住咧，咁佢呢个越南姑爷咧，就定时定后去啦。开头就三个月一次，跟住两个月一次， 而家基本上系个个月 ，OK， 嗯， 以阿月林姑爷嚟讲咧，佢系冇俾钱条女嘅， 嗯， 但系有少量送礼物啦， 即系真真爱咯啦， 嗱嗰个礼物嘅程度咧，我就即系而家呢排有冇送礼物，我就唔知道有冇俾钱，我唔知啦。咁佢最佢第二次去探翻呢、這个呢呢、這个女仔嘅时候咧，佢就带咗呢个女仔去咗一间商场。嗯咁啊，一间嗰啲好似 金光华、深圳金光华咁啦， 系啊，嘅商场啦，咁咧就买咗一粒钻石嘅颈链， 越南买， 喺越南买，有晒证书，有晒证嘅咁样，咁啊，佢而家嗰档嗰档嘢嗰啲嗰个，我唔知啦，总之系名牌嚟嘅，即系嗰档嘢好出名嘅，嗰个有证书成，咁啊，大概系20,000+到啦， 港币。 港币、啊、大概20,000+啦，30,000到啦，我觉得30,000到啦。咁、 嗯、 我嗱嗱，你网友唔好话，喂，如果你谂咩好捻好捻嘥钱咯，其实唔系、啊，我觉得， 嗯、 因为第一次，以阿姑爷姑爷讲 个版本， 啊版本第一次佢冇俾钱嘅， 嗯， 即系第一次去越南佢冇俾钱条女嘅， 嗯， 第二次呢一次去，佢净系俾咗呢粒依一粒钻石颈链嘅啫。 嗯， 咁其实嗱，我计啦，钻石颈链几钱啦？30,000+啦。咁佢上次去就玩咗5日， 嗯， 呢次又玩5日就10日噶咯。 嗯， 呢10日呢条女都陪佢， 嗯， 平均3,000一日啫。 嗯， 咦？计落条数，屌你都平过我哋，基本上 你都系2,500-2,800啫嘛。 但系佢但系陪足24小时。回足24小时， 你唔可以咁样讲，我觉得。 Okay, okay, 你系人哋系真爱。 Okay, 有得用，你可以用钱嚟衡量咩？ 你个样，屌你老母唔捻得，你个样唔捻得。 而家讲紧我哋一个节目嗰 度，你个样唔捻得， 声唔出样啊 嘛。OK。 咁，唔系人哋唔系讲钱嘅，个女仔冇同佢讲钱。 唔系，跟住而家有冇？ 即系你 我 讲 钱咧，我就 你而家叫物化女性啊？ 冇，你个样话俾我听，屌你老味。 嗱我俾啊，我 系赞你网友嘅， 系咯，我咪 屌你攞乜你个样攞嚟，你个样攞嚟，嗱听我讲， 系 嗱 唔好话， 我大家唔好，你听我讲下先，你听我讲晒先，咁而家咧佢同呢个女仔关系咧就非常之唔错啦，因为咧佢又三个月一次，就变咗两个月一次，咁啊而家一个月一次，点解一个月一次咧？佢啱啱呢一次。又去咗越南， 嗯、 就帮个女仔办签证喺香港。咁佢九月咧， 旅游签证， 系旅游签证， 签证啫， 喺香港办， 唔系结婚签证， 系啦系啦，办旅办签证， 系 咁样就 即系嚟香港揾佢啦。 系啦，咁样九月咧，佢就飞去越南，系俾张签证嗰条女啫， 一齐过嚟香港做。 其实唔需要俾，唔需要去越南噶， 见一见啊嘛，真爱啊！ 如果你个样话，你谂乜咁嘅样？你喂， 唔系 你我屌你咪先，你冇咁嘅样 ，OK？ 听我讲先。 你好似取笑个网友。 冇，我屌你攞乜你啫？你个样啫，我冇，我冇。 得，我知啦。 OK， 即系讨论下。 系啦，咁佢九月咧就会去一次。咁其实某个程度，佢系可以唔去噶。即系 passport 其实可以寄嘅，你只要去顺丰，因为寄 passport 其实要有一个程序嘅，唔系就咁叫咧，平邮空邮寄挂号唔得嘅，一定要有个唔知经过啲乜撚嘢，你先可以寄得嘅，可能申请啊，特别嘅渠道啦， 特登拎俾佢， 系啦，佢唔系特登拎咗俾佢，又见一次， 挂住佢嘛， 咁十月咧就嗰条女又嚟香港啦， 十月份嚟，即系而家预计十月份 会系啦。咁十月份嚟香港，咁十一月咧呢个旅游姑爷陪我哋又会去， 嗯， 哇，咁大佬佢见得几多物啊？而且我觉得，我唔知佢而家佢使几多钱啦，我唔知啦吓，但点都唔会贵过粒钻石啩，三皮嘢。咁如果只要佢唔贵嗰粒钻石，嗱、我就同你计条数啦，佢翻去。公干 ，OK， 嗱佢好夸张啊！佢而家有大陆嘅手，有越南嘅手提电话号码，有越南嘅提款卡 ，OK， 佢齐晒，因为佢商务签证就易办啦。佢开工仲可以开老细公司俾钱，去越南，咁佢同嗰条女饮饮食食由公司开数，OK。 公司开数，咁净系条女同条女，喂，坦白讲，如果佢再俾多粒钻石，我都觉得唔贵噶， 嗯， 佢都唔贵，坦白讲，某程度喺我嚟讲，我有赚添噶，即系我唔讲佢结唔结婚啊， 嗯， 即系我唔讲佢系咪拍拖， 嗯， 你当系一个小三都唔贵啊， 嗯， 你唔好谂住话哇，新粒钻石好啦，戇鸠，喂，计数就好似好咯，戇鸠，但系唔系噶。咁其实佢几皮嘢，你自己都使咗啦，系咪先？咁我觉得佢 O K 嘅喎，咁样玩法，我反而我支持佢咁样玩法喎。但系当然佢而家系嗰次同我讲话想买楼，咁我就觉得有少少问题啦。咁呢样就唔关我事，我知呢样我下次同佢倾，因为佢嗰一就算你真爱，你都唔应该咁样嘅。因为你喺越南咧买楼系好捻复杂嘅，外国人买楼咁样，咁呢就另外一样嘢啦。 嗯， 咁我觉得算冇所谓咯。其实你咁你个样，你个样唔肯得噶，细仔。咁你想问啲咩？ 我而家想屌柒你小朋友。 好啊 ，OK。 我同叶宝林讲，你物化女性 系咩？ 点样可以用钱衡量先？ Okay。 即系你又话咩抵唔抵？又话几多次？又话俾几多万？又十万、八万，每晚又唔够，唔系咁计，佢中意啊嘛，俾埋条命都得啊。 系噶， 即系呢一刻，如果你话。有粒子弹射埋嚟， 啊！佢挡啊！ 你问下越南姑爷，肯定帮嗰条女挡嘅。 O K， 得， 我够胆讲，你问下越南姑爷， 嗯， 你即系你系网友嚟噶嘛，有私聊噶嘛，啊，一定系我到咁嘅，okay。 即系真系有条友攞把刀出嚟劈佢，佢肯定出嚟挡住嘅。所以你唔可以话佢， 所以我 即系你唔可以话佢多钱少钱咯。 O K， 系咪？如果我用钱嚟计，佢冇所谓咯。譬如即系坦白讲，你知道你拍拖，你都要计下。你使几多钱？ 即系如果你用钱嚟计咧，就 唔系你两个讲，你拍拖你都要计下几多钱噶嘛？ 啱， 系先？ 啱， 系先？即系如果我要追一条女，我都使几多钱？而家我咪计紧几多钱咯？我沟条女，我点解唔使？ 你咪 我沟条女计钱，我就咪化女性啊？哇！屌你啦，你又唔使 沟 女啦？ 你咪化 女性，系先？哎呀，我嗰次我条女生日，我送咗粒钻石俾佢啊！哇！屌你啦，咁又叫咪化女性啊？我大佬， 唔系，即系你计话，唔系你计紧话每晚几多钱就系物化女性啊？ 哇！ 你明唔明啊？哇！抵啊！我而家嗱， 我沟条女伯， 你 头先千蚊屌你老味，我又物化女性啊？ 你 老味，你咁样讲嘢， 你之前唔明？ 喂，一样。 唔系你之前明明讲 话， 如果去搵即系去越南搵小姐叫街街，二千零蚊，二三千一晚。咁你话而家十倍你十万买只钻石戒指就仲平过叫鸡，你即系当人哋嗰条女系鸡。 O K， 冇咁感觉。 你明唔明你嗰个内心啊？ 唔系 你刁民由你嗰个内心。 就算我点谂我都唔会讲出嚟嘅。 即系 你要知道一样嘢， 即系你唔明咩叫你可能太耐冇拍拖。 屌你老尾啦，我成日都有嘅， 多到你唔信啊！ 你唔系拍啊？你上次成日吹嘘，你话上次个妹生日。个阿姐话撩你嘛，你都冇受沟， 黐卵线，你拍拖啫，黐卵线，我要拍，我一定拍得到啦。 系啊，你冇拍啊嘛， 点解你咯？咩黐卵晒？唔好讲呢啲问题，唔好讲翻啲问题先，吓，唔好问拍女性先。我啱啱讲啦，总之而家就个网友好似好嗲，好开心。咁我哋应该 听你讲啦，咁恭喜佢咯， 系啦，咁我呢句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嗱，我之后咧， 我睇过张相， 即系你要知道一样嘢，而且佢真系嗰条女真系， 系个女真系 OK 嘅 ，OK 噶，系先。 不过就一直都要讲翻 ，OK。 真人如果有张相嘅七成或者八成就系 OK 咯 ，OK 两三成。 咁都真系好坚嘅，啊，张相都几坚。 期待紧，如果有机会，你十月份见到个女仔，睇下点咯。 系啦，咁样，即系佢会嚟噶嘛，咁啊睇下到时。 会带佢去玩 啊？但我唔会带佢去食餐饭啦，起码我望有佢女，我都应该请食餐饭啫，食餐饭咯。啊，或者净系请条女咯，啊，或者睇下唔知佢会带啲女过嚟咧，应该喺我本就唔会啦，因为净系做一张，净系做一张 visa。咁呢个女仔咧，咁理论上就会同阿姑爷， 越南姑爷 喺越南 join 我哋玩。 OK， 系啦，咁啊系啦，咁就可能。陪我哋食下一齐食下饭啦，嗱有一个好处喺度啦，呢个就系嗱吹鸡嘅一部分啦，而家就系吹鸡嘅部分，有个导游喺度，咁变咗导游啊，即系食下嘢啊，或者当然食嘢我哋有选择啦，有啲乜嘢咧可以都可以问下呢个女仔嘅喎， 即系当地啲风俗习惯， 有啲咩想去啊，啊当然嗰条女就唔会陪你啦，或者再谂下可唔可以叫介绍啲女俾你咧？ 佢系妈咪个家妹嚟噶， 啊咁佢妈咪有啊嘛， 要识个妈，即系识个家姐咯， 系咯系咯，咁得噶。 佢你有冇见过佢家姐啊？ 冇啊冇， 即系听翻嚟就系佢系嗰个妈咪嘅妹啫。 啊，我听翻嚟嘅啫， 你又唔识嗰个妈咪嘅， 我完全唔知道。 話俾你聽。咁如果譬如又有乜嘢，可能有啲其他嘢，可能佢可能有介紹，有得玩，可能即係點解我話如果有網友想飛到落澳之後嘅，其實可以咯。咁其實 應該你可以認識下佢個家姐。 話你唔係唔出奇，我有機會， 即係睇佢咩場 實喎。所以我咪嚟揾住嚇會唔會，因為佢個家姐係做過搏沙場喎。咁我睇下嚇嚇去唔去咯。因為搏沙場我唔止一間啊。咁或者到時去佢哋嗰間咯，都可以。咁但係或者我睇下佢有呢個女呢個姑二男姑爺嘅女朋友，有冇女介紹我哋識嘅有得？ 個女朋友幾多歲啊？其實 唔關我事啦。 唔知， 咁又或者佢可以翻嚟介紹啲女俾我哋，咁可能咁啊，我哋咪六号唔走住，机票飞多一两日， 即系你又做月亮姑爷二号啦， 跟住我哋月亮姑爷二号咯， 即系阿天文楼寻事， 咁或者我哋去下龙湾玩啦，去显港玩啦，去头顿玩啦， 大的有冇咁多架？ 大的我噶啦，咁我其他网友大制唔制咯，咁当然咧呢啲系后话啦，再唔系话咪再储个钱再去一次月亮玩咯。到时 识到呢个女仔就好 大把玩嘅方法噶。OK， 咁如果网友 OK 嘅，记住啦。OK， 我哋九月就要决定，同我上嚟上龙我报名。咁十月头咧，或者九月尾咧，我哋就安排大家食一次饭，倾下点样玩，同埋交埋晒所有钱。 十月份咪可以叫埋越南姑爷同我女朋友出嚟食嗰餐。 嗰餐饭就唔会同其他人噶啦， 费事啦， 因为都系我噶啦。OK， 咁啊睇而家，如果网友 OK 嘅话就。就栽我啦，佢唔中唔 OK 咪算咯，冇所谓噶。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希望网友买神山裤啦。 喂，吹鸡三集 系啦，继续 下一集仲有冇吹鸡啊？ 应该唔吹噶啦，未知啦。咁样可能有嘢讲，我都会讲睇题，睇题网友嘅。睇题网友就会啦。咁希望如果网友有兴趣，咪一齐玩咯。又唔系乜嘢嘅，系咪先 ？A A 制噶啦，我冇得请你噶啦，系咪先？你 唔系你冇得赚啊？ 系咯，你都唔会请我啦。 啲问题蚀啊， 就咁样噶啦。 最多买两盒神山裤咯。 系咯，帮衬买神山裤啦。或者你唔爱都帮衬买啦。OK， 咁啊，因为要去玩啊，真系使钱啊。咁啊，希望网友帮手啦。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 唔会再讲吹鸡，唔系。开头吹下， 都睇嘅，就应该唔会再吹鸡噶啦。咁下个礼拜先算啦。 好， 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拜拜， 拜拜。